大家好， 大家好啊！又到怒汉推歌的时候啦。 今次就是 live 啦 ，live 好耐冇 live 啦。今天是 live 的终于都咁啊！啱啱呢首咧系好型啊！呢首歌， 呢首歌就嚟自 Joy Division 一首歌叫做 Dead Souls， 死咗嘅灵魂。 系 咁啊！今天我揀啲歌就是、都系环绕住 Joy Division 啦，因为诶个灵魂人物 Ian Curtis 就喺呢个1980年嘅5月18日就离开咗我哋嘅，咁就结束咗佢自己用佢自己嘅方法结束咗佢短短23年嘅生命。 系 咁啊，遺留了一堆作品，就成為了對日後對 post-punk 很有影響力的一個重要人物啦。咁佢離開咗咧，咁佢自己嘅Joy Division 啲隊友就後來組成咗 New Orders， 咁啊繼續喺音樂嘅歷程上繼續行落去啦，都令到很多人很喜歡你音樂啦。咁啊，我揀首 Dead Soul 就因為有啲靈魂好似，因為首歌好得意嘅歌詞就講。我的夢想被人攞走了，跟住有些人即係要塞入一啲佢指定想我哋去的一啲方向啊，咁樣嘅嘢。咁大家都明白，而家大家面對啲境況都有啲少少呢啲，大家好珍惜開嘅夢想冇咗，就俾人好似 fix 咗你要行呢條路咁樣。 係係係啦，即係咧，本來我想行嗰條路去呢個會展啊嗰啲咧， 冇啦，咪啦， 就冇啦。 好彩我唔喺嗰頭翻工啫。 我太太咧就喺嗰頭翻工嘅，喺 Art Center 嘅， 哇好近喎、 啊！有一日就真係中咗招嘅，因為佢只係咧，本來想由 Art Center 過去隔離大家樂買個飯盒嘅啫。咁就係、是、即係如果大家知道嗰個地形係點樣嘅 ，Art Center 藝術中心咁隔離咧，就是、向呢個向呢、這、一個係啦，即、就、係、是、向。那邊叫做乜嘢啊？即係柴灣方向嗰個行啦，咁隔離就係有間酒店，跟住又有嗰個商場咁樣，即係嗰個工商廈咁樣，跟住就大家樂噶啦。 大家樂好耐喺嗰度， 好近 的，好地標啊！覺得嗰大家樂其中一個地標位。 冇錯，咁但係因為咧呢、這個嚇 委員長 啊，委員長啊嚇， 踩個水馬啲反恐級別嘅 反恐級別嘅一個保安咁嘅布防啦，咁嘅部署啦，呢啲真係好似阿黎明所講嘅呢個軍事規格啊， 軍事規格、啊，你睇得喺只核心嘅內圍嗰度嚟， 係核心嘅內圍。於是咧，佢只係想喺晏晝去大家樂買個飯盒嘅啫。咁但係咧，就因為嗰啲水馬城啊，又有警察咁樣咧，就喺度阻住曬嘅。咁於是咧，就話要佢唔知兜後邊啊，應該係兜翻出去告示打道咁樣兜個圈。哇！你諗下， 咁不如去銅鑼灣食嗰個。 係啦，諗下嗱，如果由呢個藝術中心向翻嗰邊，即係去電信大樓啦，即係係啦，電話公司嗰度，去翻告示打道兜兜兜兜翻去稅務大樓嗰度，再兜翻入嚟。先至屈翻去嗰度， 哇！ 系咪十倍路程咧？真系， 即系如果好肚饿到饿到晕低咗，都未得掂。呢啲咪中环食啫， 呢啲咪就系扰民咯，佢老尾咋。于是咧，我太太就 因为你睇医生都系兜好耐啫，去到睇医生有个新闻， 有啲系翻工都唔得啊，就系、是。即係啦，佢當時咧就做咗個決定，就係、是、與其咁樣兜就算啦，佢就走咗過隔離演藝嗰、那個即係、就是、個 canteen 度食嘅算 了。咁好，起碼有得食啊！你唔係會展全部唔開包場。 係啦，有啲咧就話好似話即係喺同佢同一個場合啊，即係同一俾人攔截嘅另外一個人咧，就好似話唔知點喺邊度翻工啊，直情俾佢翻去添嘅。 唔俾你翻 去，系啊，即系嗰个时限，可能阿委员长吓车队就出入啊嘛，吓咁啊变咗冇得咩咯。 咁你俾我可唔可以叫差佬出份 notice， 咩证明我系俾你？因为阿委员长出入特事特办，我唔可以翻公司，喂，我唔系抗工或者我唔系想迟到喎，我配合，即系我好市民配合反恐个秩序， 系 喺个咁啊喺只个核心内里边，咁啊要即系。要配合政府要配合市民要配合噶嘛？ 係，即係又或者咧，佢其實咧依啲咁樣嘅情況咧，就有啲似咧，委員長咧就搞一個遊行咁樣啊。咁其實應該係委員長咧都要同警方咧申請呢個不反對通知書嘅。 係咯， 所以應該咧出示警方出示嗰張啊張德江委員長申請嘅不反對通知書。 咁係咪佢因為佢 先引起呢個市民？ 中央落嚟係咪唔使申請啊？佢有特權啊？ 咁啊係，即係香港而家咁多人有特權啦，有特權嘅時候就可以特事特辦咁嘅時候咧，就都唔使諗啦嚇。 有啲即係個水馬陣睇見到真係唔係講笑，即係你真係以為真係反恐嚟演習， 係 即係以為打到嚟啦，係咪即係依些人？個壓定係邊啲嘢嚟到香港襲擊咧？即係你香港冇乜幾可嗰個叫做啲咁嘅場面噶嘛？ 伊斯蘭國比起都共產黨啊，邊有得比啊？ 唔係咧， 共產黨係全世界全宇宙最勁嘅 組織 嘅組織 係啊！ 但你講起 Dead Souls 咧，我覺得更加 Dead Souls 嘅咧就係咧呢個委員長張德江啊，條友。 咁第一日嚟到咧，佢就首先就聽呢一個政府官員嘅 匯報。 嗱，咁嗰個 set 嗰個 setting 咧，我就覺得真係咧，下邊嗰班官咧就真係好似 dead souls 咁樣。 係啦， 佢哋點樣坐嘅咧？就大家都記得新聞片啦，見到咧就阿委員長就望住個鏡頭喺度，咁跟住其他嗰啲人咧就全部係即係同個鏡頭成90度咁樣 面性嗰只啦， 係啦，面對面咁樣就幾排咁樣嘅，即係一路咁樣向後啦。咁跟住咧。就我哋見到咧，嗰個委員長啊，張德江喺度講嘢嘅時候咧，下邊班撲街咧喺度拍手啊，即系咧係仲要係嗰隻大陸式拍手 啊， 喂大佬啊，而家做乜嘢啊？ 即係完全係洗咗腦一班機械人睇睇電影嗰啲，好似啊，即係啲科幻片或者嗰啲阿國王出嚟講嘢，大家好似睇星戰啊，阿國王阿皇帝出嚟講嘢，大家要鼓掌啊嗰啲，即係完全係冇咗自己嘅靈魂，完全一班死咗嘅人。你睇佢演過佢嗰啲義務演講呢啲，大家都係哇，真係！ 即係聽訓話已經咩啦，跟住喺度拍手喎，嗰係哇！即係咧，即係嗰個 setting 咧，即係你即使係即係就一個咁樣嘅，即係大陸嘅官一個京官咁樣落嚟，都唔使就到咁樣噶。你見到咧，一嚟到即係喺正阿張德江面前，你咪有盆花嘅，嗰盆花真係好 Q 核突噶嘛，好老土噶嘛，真係即係係嗰啲，即係我唔知道裏面有啲咩花啦。總之一望落去就知道一定係。即大陸口味 定 係 啲，其實係咪啲保護，即係係咪會放啲死光？萬一有人襲擊，佢會放啲嘢出嚟，係咪啲其實啲保安用嘅嘢嚟？真係唔知嘅喎，國產零零七嗰啲兵器可能係，即係你零零七有 Q 咁，大陸可能有 Q， 有第二啲人唔知有乜 Q， 整啲兵器擺到喺棵花，其實唔係棵花嚟嘅，定係 speaker 嚟嘅。 即係表面睇 係啦，花的槍 其實係掃把嚟嘅， 掃把嚟嘅係啊！ 委員長突然間，咦有啲掃根就攞個花出嚟睇掃。 保安好明顯見，即係睇新聞片有一集類似國產零七嘅保安出嚟啊！嗰啲拎住嗰個夾定袋，好厲害嘅兵器。 同埋係啊，如果咁樣咧，通常嗰啲即係插花嗰啲個底咧，咪有嚿嘢，好多一支支嘅啲針咁樣噶嘛，係啦。嗰嚿嘢可能嗰餅嘢就可以拎出嚟，就成個飛埋啲襲擊嗰度咁樣。 即係香港就嚟經歷咗三日呢個反恐警戒級別嘅一個三日啦。 同埋嗰三日直情係咧變咗係去咗一個咧翻咗即係三年前咁樣咯。即係嗰個你鏡頭見到嗰個咧，覺得哇呢度係中南海嚟㗎，或者係呢個人民大會堂咁樣。 我以為你講諗起三年前英女王嚟訪港嗰啲場面。 唔係啦，係嗰啲就即係講緊大陸嗰只啊，嗰只 feel， 時光倒流去翻嗰啲， 係嗰啲就真係，唉，即係只能即係回首啊，不堪回首，簡直即係網上都見到嗰張相，就係英女王點樣去即係去探嗰啲探愛民村， 愛民村啦，真係去探啲 local 市民啦， 樓上樓下前前後後都有啲細路啊，啲居民啊， 村真係係好代表香港好獅子山下嗰種特色啊，獅子山下古仔就係嗰啲屋村發生，屋苑發生。 咁樣憑住欄咁樣就喺度望住阿英女王咁樣噶啦，即係點會而家咁樣境界急撇咁樣噶啦？咁所以咧，即係咧嗰班官咧 dead souls 咁樣啦。其實呢個張德江佢自己都幾 dead souls 嘅。 佢講嗰啲都 dead souls 啊。 係咯，同埋咧， 香港唔掂，大家一齊埋單。 同埋佢係踩住啲 dead souls 落而嚟喎，一嚟到即刻就講沙士喎。 係咯， 佢真係想真係踩住 dead souls 而嚟啊！大佬，香港299條人命。嗰啲真 多得你，多得你唔少， 多得你唔少。你 佢降為止嘅政績同香港嘅緣就係呢度，係啊，梗有緣啦，大佬呢、這個。 一落機就話取得勝利喎，同香港呢、這個廣東省同香港抗疫取得勝利。 好明顯，佢係好高資、好強硬喺方面。佢預咗，但佢講先，我係哇，我係一個政績嚟嘅落嚟呢鑊嘢，係啦。同埋因為內地成日都話人民好自然喺內地成日即叻，而好多以前翻坐的士，即係成日。有講啊，搭的士司機會懟冧你，即係搶你錢。通常就話一嚟唔好同佢反抗，俾錢成。唉，之後你內地人，人命好自然嘅嘛，即係嚇怕你先。哎，得，我上網講，俾曬錢你，即係聽唔笑啊。咁佢就可能覺得十億人咧，覺得大陸香港死幾百人，你起碼抗疫成功咗， 係壯烈。其實算係少啊， 應該封到烈士。 即係可能喺嗰個 死幾百啫嘛，內地可能唔知死幾多，我唔知啊，大佬。幾多死亡咗嘅靈魂？點靈魂啊？軀殼肉體？大家唔知噶，大佬。 唉，真係好啊！ 所以我覺得政即係已經好成功啊！ 即係呢個咧，咪就係話又係嗰樣嘢咯。點解成日話香港人人心唔回歸咧？即係你諗下，你要同呢啲咁樣嘅人，同呢啲咁嘅人，同呢啲咁嘅水準，同呢啲咁嘅水平，呢啲咁樣嘅判斷嘅數，呢啲咁嘅價值，你同佢哋接軌喎。 因為一個你誤判，令到香港死咁多，係即係死一扎人。而你嚟到嘅話，哇！我係好成功，即係你真係滿手鮮血嚟到話俾你聽，我係成功嘅。 而係同一啲咁 反感第一件時間已經係 啦，反感啦，同埋你嗰種嘅判斷，你嗰種嘅判斷嘅水平係同我哋完全係唔同噶嘛，即係你嗰種係即係完全係另一樣嘢嚟嘅，即係我哋就覺得喂死咗299個人命係一個好大嘅重大嘅錯失。而你係覺得，而你就竟然係覺得咧，即係可能我即係好少啫，都係叫做抗疫成功啦咁樣。即係 冇話死咗幾萬人，我死二百幾人。 咁你諗下啦，即係你點樣接鬼啫？即係一個 鬼啊，有接就接唔到啦，鬼啊大把響處等緊你。 唉，聽多首歌先啦。我真的突然覺得自己很 young， 是 啊，在播 Bruno Mars Just the way you are， 很 hit 的 hit 的，不知道為什麼，其實選這首歌沒有特別太大原因，只不過是想選一隻應 景，不是 應景，沒什麼特別應景，當然你要硬拗都拗到是應景的， 我們不硬玩的，我們不拗的， 但純粹是想播一些自己喜歡聽的歌，不是說平時選的歌不喜歡聽，只不過多數是有些目的的，譬如說想即推些什麼介紹些什麼啦，又或者是即取其意思或者歌名樣去跟一些即時事可以即有些關係，但這一首呢 冇乜太大呢方面嘅意圖嘅，純粹咧係覺得啊隻歌係幾好聽，同埋想覺得因為太鬱悶啦個人。 哇！嗰幾日真係鬱悶啊！ 咁變咗想話有啲嘢咧，令到自己young翻少少，即係lift up 自己多少少嘅，即係而家就有啲係啦，想年輕少少，因為之前太鬱悶啦，咁樣就 同埋我都幾錯愕啊！委員長喺機場會講用港，即係做作為廣州去做處理時候，作為哇！咁整啲我都幾愕然咁啊！哇，大佬講啲咁嘢真係， 我依啲咪 just the way you are， 你有你嘅風格係啦，即係你有你嘅即係時代佬咁樣嚇。咁同埋咧，即係咧，佢即係一嚟到咧就講話今次嚟嘅目的咧就係三個字啊嘛，就係呢個係咩話聽。睇同埋講咁樣啊嘛，真係啲水平真係高嘅啫，我覺得真係。其實任何人每一日， 幾乎我都想送翻三個字俾佢嘅，乜乜你 唔係 都好多組合嘅， 俾好多三個字㗎，我嚟食瞓乜都得㗎，真係。即係 好土嘅做法， 好土啊！即係其實咧，即係都係共產黨嗰種咧慣嘅，就係咧，其實係即係文化水平、教養水平、教育嘅水平好低。咁但係咧又要扮有嘢咁樣咯，就求其噏三個字出嚟咁樣，哇！好似好勁咁樣， 好似亦都好似哇！我嚟真係，學思維話真，我攞定擔定凳，攞定本拍紙簿來社區嚟聽嚟講嗰只，即係佢哋嗰個思維好一套，好一貫嘅。 即係我情願你話嚟食瞓乜咁，我都覺得即係有少少新意啊！即係你聽講，仲有咩話？同埋聽講睇係咯， 我有帶個嘴巴嚟，所以我要講啊，要講嘢演講啊， 係咯。即係講就講，但係 眼睛睇唔睇到嗰啲直亂啊，直咩嗰個叫做 直翻 啊，好似個接觸圖，佢睇唔睇到咧？有大眼嚟喎，我哋都好多位置都攝到出嚟俾佢睇喎。 佢 睇 唔睇 到咧？ 到就當睇唔到咯，估係啦，或者唔識睇繁體字咧。 係喎，所以下次先識簡體字招呼佢啦。佢唔識睇啊嘛，唔知寫乜係喎。 係咪嘅咧？你睇翻先，我直翻先，因為譬如話佢結束中共。專政咁樣啦，類似係，好似個唔知有冇黨字，睇下個黨字就知道係咪簡體字，係驚佢唔識睇。 係整個繁簡代型睇。 即係同埋你又諗下架車行得咁快嘅時候，嗰個直翻，如果你係寫繁體字嘅，佢真係可能睇唔到 唔識啊嘛。 係啦，真係唔識噶嘛，你知佢啲教育水平幾咁高噶啦。 冇讀過嘛，咁國家即係 唔係佢係 官方語言唔係繁， 係唔係佢可能即係寫韓文可能好啲，因為佢係北韓呢個金日成大學。讀經濟系畢業嘅，佢係好勁嘅。 係喎， 係啊，咁所以咧， 肥仔應該 friend 嚟喎。 誒，或者佢同阿肥仔個爸爸係 friend 啊。 friend 啦，啊咁啊，佢年紀大啲係。 係啊。 弟弟小朋友睇住你大噶，阿叔睇住你大噶 ，uncle。 係啦 ，uncle 咁樣噶嘛，咁所以咧，可能寫韓文會好少少嚇。咁啊，係啦，即係話嚟呢個食訓啊，唔係嚟呢個聽講即係好似嗰啲讀寫障礙嗰啲咁樣咧嚇。 即係冇乜心，即係新聞之見到佢，都冇乜心去留意佢講乜。即係佢講嘢時候，通常我都行開啦，即係我知道又發生咩事啦。即係我都係通常沖緊咖啡啊，食緊早餐時望一望。即係你唔好通常心睇佢講乜啫。 其實係冇乜特別好大興趣去睇。 即係個樣，佢個 presentation 係好唔願意睇嘅。 係啊，即 係啲人好唔好睇。 個賣相係好鬼厭悶嘅，真係咁。即係佢係一個咧，唔會引起人哋興趣去留意佢講嘢或者咩，即係講嘢又慢啦，又冇料到啦。 即係傳統言體嗰就好似李鵬啊嗰啲講嘢嗰啲通啦，嗰啲慢一半拍。 係啦，係啦。咁同埋亦都唔見有啲咩建樹啊。總之就知道咧，佢即係特登係只係留意一下佢會唔會講港獨，又或者會唔會講呢個梁振英連任嗰樣嘢嘅啫，冇講或者冇清楚講，或者佢講咗啲嘢你唔能夠去推敲得到咧，就其實可唔使理 嘅。可唔使理嘅，因為一帶一路講到已經口都乾，不過佢俾阿 不過佢勁啲 講多次係嘛？ 唔係佢個再勁啲，佢話呢個一帶一路咧係可以維護世界和平啊！ 好似係。 簡直係宇宙最強啊！ 即係遷滅曬嗰度附近啲恐怖分子。 係啦。即係就憑佢嘅一帶一路，咁就可以。 咁遲啲咁下一集可能 adventure 喺嗰度拍咯，取景咯。 咦係喎， 因為嚟緊最後嗰兩集好犀利，嗰個打就最強嗰個壞人 Thanos。 但 Iron Man 第一集已經好似已經 喺第三集， 唔係第一集啊。 啊係喎， 佢最初咪係咯。嗰啲咪就係嗰啲 咯，就恐怖分子啊！ 嗰啲咪咩哈薩克啊？ 嗰度係啊， 嗰 啲山俾人整傷係喎， 第一集俾人老笠去山區，嗰度已經係一帶一路啦。 幾危險就係幾危險， 所以咧佢哋照拍呢個中國 Iron Man 啫。 中國隊長，拍中國隊長， 係就係、是、去嗰度救啊 Tony Stark。 冇錯啊， 哦，真係 有遠見嘅真係， 唔係有得解嘅，即係同 Marvel 買 的。唔係，但係我感覺就好危險嘅，其實係好危險嘅，因為 Dangerous Zone 嚟真係。 但係我見到有啲朋友都講得好啱嘅，的確咧。呢、這個一帶一路咧，唔單止係講添嘅，張德江嚟到咧係實踐咗喺灣仔區，灣仔嘅一帶咧得翻一條路， 打落嚟啦，冇錯啦。 好似我個太太咁樣就得翻一 條路啦，條路真係兜好遠， 嗰一帶就得翻一條路。 即係俾我就嗰日冇翻，不如即係我估，即係如果萬一真係出年啊，國家主席禮會唔會戒嚴咧？香港真係 我覺得應該，我估係成個香港島係戒嚴嘅，即係咧 鎖國鎖港 鎖島 入咗嚟就鎖都係啦， 係啦，即係咧香港島係不能夠有香港嘅居民喺度噶啦，所有人都要過曬九龍咯。 九龍， 哇！係，梗係啦， 因為我住九龍都好啲，係啦，唔使出入啦。 但係就係啦，即係香港島嗰幾日咧，如果啊，即係真係啊，習近平嚟咧，我諗就應該 是都唔得喎，飛機喺赤角落 嗱落嗰下，總之係一路。嗰、那個範圍就係、是、即係佢嘅。 特事特辦，佢用解放軍嘅基地可唔可以停飛機？好似得嘅，中環嗰、那個，我冇研究過添，死啦！可唔可以落架飛機？ 落唔到係嘛？或者佢咩嘅？或者佢可能咩咁樣啊？喺澳門落機，跟住搭直升機過嚟， 係啦， 喺順德， 冇錯， 順德落機。 即係覺得今次 解決咗呢個 咩？咁都已經用到個所謂哇反恐級別，即係你哇係國家主席嚟喎，大佬，即係香港就鎖港，點知啊？幾公里範圍可以有船經過，可以有飛機，機場停埋冇飛， 唔得㗎啦！ 好緊要，外星人 UFO 都唔准經過上邊啊！真係有寫來先講啊！ 禁飛區啊， 禁飛區飛碟都禁飛，真係唔係講笑。 係啊，所以佢即係我都好期待啊！佢嚟究竟咧會有啲乜嘢嘅？ 咁我唔止一帶一路嘅咯，真係冇路冇路， 一帶冇路啊！ 冇路啊！真係，即係咁到我都好驚訝嘅，都哇使乜咁緊？即係我睇到我都啲部署哇，即係幾千警力出動啊！大佬真係 八千啊！ 八千 八千，而家知道即係最初咧就話五千，跟住後來話六千，而家知道係八千。 係咪因為預驚有呢個恐怖分子出現？ 係啦，即係驚嗰啲即係可能驚掟磚嗰啲啦。之前已經黐曬 膠水，點掟啊，大佬？ 咁啊，係啦，黐曬膠水啦，已經咁跟住就 好唔環保啊！黐啲咁嘅膠水嗰度，其實 係咯。你仲要即係大 雨嘅時候，點會剷啊？咁第時咪要食環署整翻乾淨嘅咧？ 唔剷噶，點會剷啊？喂，你黐實咗喺度，咁第時又會有政要嚟噶嘛？或者喺嗰頭即係開會啊，成日嗰度又近呢個政總咁樣，所以嗰度就永久黐實噶啦，黐膠實噶啦，真係 黐膠實啦，佢一帶一路嚟嗰度就係縮影一帶一路縮影嘅。 唉，真係 好似好彩就即係我嗰日就唔使過海，但係又見到即係佢。哇！啲領導會佢封路嘅，你搞到啲交通真係哇癱瘓咗咁滯。 好勁啊！ 你有冇喺嗰度附近出現咧？你嗰幾日？ 我竟然係有一嘢係揸車經過嗰頭嘅。 哇！你諗住探佢？ 但係嗰日點解啊？嗰日因為好早嘅，我係有一個即係對我嚟講好早啦，有一個十一點嘅會喺香港嗰邊開嘅。 哦。 咁於是咧，我就即係十點零嗰陣已經喺嗰頭出門啦，咁樣咁亦都真係經過咗啲水馬咁樣嘅。咁嗰陣只有啱啱，哎，嗰日就得意啦。咁咧係啦，嗰啲水即係我估係啲人咧已經收到風知道係咁樣改到，於是咧就唔係好揸車、 哦、 所以咧嗰朝都 OK 通爽嘅， 竟然暢順。 咁跟住先驚，即係驚人啊！嗰、那個場面就係咧，我完咗個會啦，大概食埋晏咁樣啦，十二點零一點，即係一點零咁樣啦，就過紅隧過翻香港啦。通常呢啲 lunch hour 即係或者紅隧嘅 daytime 都係塞曬啦。或者告示打到嗰頭，哇！竟然係暢通無阻， 是有幾日警車幫你開路咁滯啊？ 冇， 你講自己國家元首咁樣係嘛？ 等於係乜嘢咧？好似一係就打緊呢個十號風球，又或者係咧，好似佔領嗰期咁樣 封曬， 嗰啲交通咧係暢順到不堪嘅，即係由我由呢個灣仔區跟住即係咧過紅隧過九龍咧， 變咗 只係五分鐘內嘅事啫。 好驚！我真係以為世界末日，真係食個飯出嚟地球咁，係咪攞落個核彈附近已經？ 即係有啲似啊 Tom Cruise 嗰套戲咁樣啦，成個 New York 冇人嘅， 係啦，哇！ 所以咧真係 冇嚇親係嘛？ 冇嚇親，不過就好開心啊！即係咁暢順嘅天，即係嘅交通咧，真係唔多見嘅。 咁啱啱聽嗰啲首咧就係、是、Joy Division 一首都其他都最有代表性嘅作品啦，《Love Will Tear Us Apart》。咁啊 ，Joy Division 嘅歷史啊來歷就唔多啦。Ian Curtis 大家上網打 Joy Division 咧 ，Ian Curtis 都已經睇曬好多文獻啊，唔需要特別介紹。咁啊，佢就係嚟自一隊Manchester 樂隊啦。咁啊 ，Manchester 真係即係英國真係太多好多好嘢喺度。太多地方有好多樂隊出現啦，即我本身又唔係曼聯迷嚟嘅，但我就冇好得意喎。調翻轉佢想 Manchester 市一隊樂隊，但係佢哋啊特別 Ian Curtis 佢係 support 呢個曼城嘅， 唔係 曼聯 fans。 咁啊曼市有兩隊啊嘛，曼聯同埋曼城。 有Manchester 就唔止兩隊球隊，有好多隊嘅，不如兩隊叫大家識啲啦。 係 咁啊 Manchester 即係嗰度個工業區，但係即係生產好多唔同樂隊出嚟咯。除咗即係英國嗰個土壤真係好正。咁啊即係 post。 但我估亦都同呢一個即係嗰個勞工嗰種狀態咧，生活狀態都有啲關係嘅，嗰種即係辛苦啊，或者係咁樣，即係一路要即係其實你呢啲punk嗰啲都有一種即係反抗權力嗰種咁樣嘅即係意識喺後邊咁樣噶嘛。咁變咗其實係可能根本係長期因為呢個工作或者係嗰種嘅即係工業生產之下嗰種你話剝削也好或者點樣個壓迫也好咁樣，所以咧就會有一種咁樣嘅土壤咧，令到有呢一類嘅樂隊咧可以走出嚟嘅。 另一個平衡的地方就是因為他們很多工人，他們不是說低下層的原種，英國沒有什麼做，去酒吧喝酒，那些酒吧通常都會有地方給人表演的，同時定了很多這些樂隊可以在那些酒吧 live house 裡表演，你也有空間，很多樂隊可以在那裡演出，大家就認識很多樂隊，這個相互相成的，是的，大家你知道英國人真的沒有什麼做，就是英國人去了喝酒的酒吧，那些很日日放工都去嗰間嘅，佢哋好得意嗰啲，生活習慣好正。 係，咁你又對照一下啦，譬如喺翻我哋而家即係身處嘅觀塘區咁樣啦，咁都係有好多即係打工仔啊，或者係都有一啲嘅即係少量嘅，仲有一啲工廈裏邊可能工業嘅一啲員工咁樣啦嚇。咁但係你又咧完全係唔會見到有呢種文化出現嘅，你係唔會見到有酒吧，即係咧佢而家咧整咗好多咧。懶靚嗰啲咁嘅 cafe 啊，扮高尚啊嗰啲咁有啦，咁但係 扮中產啊， 扮中產係啊，扮鬼佬啊嗰啲咁樣，係啦，扮文青，扮文青喺 loft 啊嗰啲咁樣，咁但係你咧又唔會見到咧有呢啲機會，有一啲吧啊，或者你話甚至乎咧 live house， 你都唔見唔到咧有啲咩樂隊咧會可以喺嗰啲地方嗰度去玩嘅，反而咧佢咧係有啲乜嘢咧就有個咩起動九龍東嘅 office 喺個橋底嗰度。咁啊，定期搞啲活動咁樣啦，咁但係即係因為嗰嚿嘅所謂叫起龍九龍東嘅物體咧，所以先生呢啲咁樣嘅節目出嚟嘅，就唔係咧一啲本身嗰啲即係其實你話依度啊，如果要搞 live house 啊，成日實在嗰個土壤啊肥沃到不堪啊， 真係， 因為咁多工廈、咁多 indie band、咁多即係 artist 喺度咧，其實咧你有一個 live house 喺度咧。或者有一啲咁樣嘅即係場地啦，你話巴呀好啊成啊咁樣咧，其實係佢哋只要喺度聚腳，你唔搞佢咧，咁其實係可以成事噶啦。咁但係就啊，香港 即係以前香港即係好多工廠、工廠大廈噶嘛，附近好多大排檔，啲人可能放工就喺嗰度食嘢、飲酒咩，即係都好本土嘅呢啲。你見到就係即係逐啲講句，誒斬大嚿叉燒，對咩？而家冇曬，呢間大排檔已經俾人掃清光， 掃曬啦！ 呢啲係好本土香港，即係有你廟街就幾檔好檔遊客區、景點區，但係嗰啲其實即係廟街其實針對都係俾遊客食，我哋好少去食嘢，咪聽講就唔係好平添嘅，都唔係好好食，我覺得。但以前街邊周圍，哇！工廠區附近係好多大排檔，啲小菜好香啊，好好食，都因為 serve 翻俾啲勞工附近係唔貴，咁係完咗工好辛苦，大家坐喺度飲下啤酒傾下偈，咁係嗰啲係好香港啲以前有嘅嘢，即係唔係話時代進步呢啲要皮到睇，應該繼續 keep 住落去嘅嘢嚟㗎嘛。 係，即係呢啲係即係由嗰個社會或者係由嗰個即係社區啊， 係啦， 自己生出嚟嘅嘢嚟㗎嘛。咁但係永遠咧都係咧就唔俾你呢啲社區生出嚟嘅嘢得以延續，又外加一啲嘢，譬如嗰啲乜鬼起動九龍東，又或者嗰陣時阿財爺講嗰啲美食車咧， 係啦。 无端端咁啊整架嗰啲咁样嘅美食车啊， 我 觉 得美咩食车？你用翻香港原主手推车嗰啲， 嗰啲咪 过瘾过年又好。其实我翻学附近嗰啲手推车，连晒个戏院门口，哇！几多手推车唔同嘅食品，而家就俾人冇晒啦。一睇戏院咪就一定买戏院指定。佢出面佢附屬嗰個小食部買嗰啲咯， 係啊，你唔係 幾十蚊一包炮谷， 係哇貴到癲啊！ 幾十蚊嗰啲咪 set 咯，一杯汽水，一炮谷加兩杯汽水，唔知百啊蚊定九啊蚊嗰類咯，哇！ 直情係一餐飯咁嘅價錢嘅， 貴好貴啊，咪咯。 係， 但係現實睇就話門口可以買 嗰啲烏魷魚好多垃圾嘢，入去戲院睇食好過癮噶嘛。 係係係，即係係啊，即係到一到嗰啲 都特色嚟噶嘛。 同埋佢係好得意噶嘛，跟住嗰個電影嘅長次出 開檔啊，係啊，中間有 break 又休息。 係啦， 即係啲冇曬，啲真係我哋消失咗，真係冇咗我哋即係 TSM Meet 就拎走曬我哋撕開曬我哋冇咗原有呢啲嘅嘢。即係對外國仍然有呢啲。譬如你去歐洲，你西班牙啲下晝啲人照有翻坐監飲啫，即係你唔會遺失嘅社會進步，唔會遺失咗呢樣嘢。泰國都係嘅，譬如進步，突然之人都加入飲啤酒，即係呢種本土應該有嘅，點會冇咗？社會進步唔係問題，發達唔係問題，有啲基本人嘅一種生活習慣，即係逼你喺香港唔係自然流失，係被逼流失。我覺得唔係話因為哦。啲人唔好俾人淘汰，因為你令到佢冇法繼續生存落去。 係， 你就連街坊茶餐廳都越嚟越少嗰啲，好，我覺得真係好慘。 不過咧，呢啲係即係固之然啦，係咁樣流失緊啦。咁但係咧，有啲可能咧更加緊要嘅咧都流失緊嘅。而家喺呢個之前啊，阿張德江嚟嘅時候咧，喺無端端就發生咗，即係發覺咧，咦，我香港又流失咗一啲嘢啦。急停啦，梗系 一得到， 系即刻到，哎，哇，坐一坐，嗱呢个真系坐一坐啊！因为点解咧？因为佢行咗对面线啊， 系啊， 呢首歌叫 Opposite Lane， 对面条线， 对面线，咁咧对乐队咧就叫做 No Life Orchestra， 咁啊系一对 indie 都唔恨嘅一对， 我风格都好 indie 嗰只啊， 系啦，但系我都 OK 好听嘅， 好听好听， 即系亦都即系系咯，即系唔难消化嘅一个。呢啲咁樣 hard rock 嚟嘅，咁係一隊挪威嘅 嘅一隊 indie band， No Life Focus。 挪威啲都好多 indie band 都好嚟，玩得好好好。 係係。 雖然有時有時唱即係啲唔係好中意唱咁啊，但係個表演係好近嘅。 係。 我可以用近嘢，我睇過一次，即係表演下咯，加到粒住自己頭度點嚟點去，唔知做咩好嘈，好近，但係玩得好好，好放啊，好正。 咁啊，係啦，有個朋友都同我講啦，甚至乎即係就唔係未必係挪威啦，咁但係即係總之咧係有一個嘅組織咧，就叫做 Fuck for Forest 啊。咁佢就係一個其實佢個 NGO 嚟嘅，佢就係好多嘢都係其實一個環保嘅 NGO。咁但係佢哋好多時就係用一啲表演嘅方式，用一啲性行為嘅方式，即係一啲表演性行為啊。又話譬如話可能係一隊樂隊嗰度，即係一個即係 band 嘅演出，突然間有對男女走出嚟喺度即係做愛咁樣。咁樣咧，就佢哋所籌到嘅錢咧，就會愛嚟去即係交俾一啲環保嘅組織咁樣嘅，咁就叫做 Fuck for Forest 咁樣啦。咁就呢啲都係一啲即係啲歐洲咧有一啲咁樣嘅， 佢 啲 文化喎。 呢啲文化係一啲咁樣嘅， 同我哋唔同係啦。 係啦，佢哋會有呢啲咁樣嘅。你話表演好坑咧，就係即係其實坑都有好多種坑法嘅，係。 咁逆線行車坑唔坑咧？ 哇！逆線行車就真係坑到爆啦，即係咧。即係我見到咧，即係佢封曬路，跟住咧嗰啲車咧完全係嗰啲明明條箭嘴係向住呢邊嘅，佢就即係逆線咁樣。 呢咪即係反恐咯？譬如突然之間可能啊，總統俾人睇啲戲咧，總統俾人襲擊咧，咁嗰啲特工即刻開條路俾總統 BV 會咁衝過去走。 嗱，呢個都合理喎，即係你真係俾人襲擊， 你 逃命啊嘛！ 天使幫成日逆線行車好厲害喎，飛到去。 唔係嗱，呢啲 adventure 都係逃緊命，我都 OK 啊。 你唔知係咪逃緊命咧？趕住走。 好明顯唔係啦，佢係嗰啲視察啊嘛，佢係去睇嗰啲即係所謂民 視特警可唔可以？即系我要真系要转线，可唔可以真系俾我转线？效率高唔高高啊？ 但系唔系咁样啊嘛，那个场面就相当之和平嘅，完全系冇嘢，根本两条线点解佢封晒啊？成条路封晒，跟住佢就硬系要即系右上左落，即系咧，佢系冇一种入乡随俗嗰种咁样，即系你嚟视察 ，OK fine， 我当你即系皇帝咁样，咁但系。佢嗱，佢好強調一國兩制啊嘛，而一國兩制嗰個體現咪就係在於呢樣嘢咯，即係你好啊，即係你大陸係要呢、這個即係右上左落嘅，香港係調翻轉咁啊，左上右落啊嘛，咁呢個就係完全係嗰、那個即係、就是、一國兩制嘅最清晰、最明顯、最基本嘅體現。 香港司機冇理由唔識揸， 咁而你咁樣落到嚟，你就夾硬要咧行用翻你嗰套。其實呢個行為咪就係代表你要即係將呢個一國一制，唔單止特權啊，係一國一制去踐踏呢一種一國兩制咯。你用大陸嗰套去踩落嚟香港嗰套嗰度嘛？ 咁你將來可能會改曬嗰啲車線。 咁你講乜嘢？你跟住喺第三日嗰、那個即 係依法辦事啊嘛。 佢講嗰個喺嗰個講話嗰度就話一國兩制係嗰個方針，唔會變，唔會成呢、這個即係仲講咗幾次一國兩制咩叉叉咁樣，生嘅講出口。 叫大家放心，唔會香港唔會大陸化 啊嘛。係啦，係啦， 講仲唔大陸化？ 啱啱講完大陸化，你琴日就已經化咗啦，跟住第三日又化埋啦，又係咁樣逆線行車啦。 係啦。 即係你都喂你做戲你都做全套啊，大佬！即係你完全係冇誠意咯。如果你作為一個戲子， 可能覺得已經同化咗，冇大陸化到同化咗，已經可能覺得已經香港突咗啦，已經足夠突咗啦，唔需要再大陸化，已經大陸化咗。 咁你講咩一國兩制啫？咁你將你個 switch 改啦。如果咁樣，即係你。咁你就話其實係冇一國兩制㗎啦，已經好似阿屈榮賢咁樣嚇，佢寫封信， 咪得哇！嚇， 俾阿委員長就話：，唉，其實就 咁佢好慘啊！佢冇得俾人邀請去嗰啲聚會，又冇得見面，唯有隔空寫封信同人哋溝通咯。即係啲人寫情信想溝條女，人又唔蘇你，唯有喺公開啲 Facebook 講啦。即係你隊又未輪到你埋，未埋到位。 喂，你自己 拆多好想埋位又未？ 唔係，我覺得你自己溝女或者溝仔就 OK 啦，你自己兩個人之間嘅事啊嘛。但係問題你而家你去溝。佢嘅過程咧，你係出賣咗我哋啊嘛！你講到話即係喂一國兩制唔需要噶啦，五十年不變唔使，仲要講大話喎！即係佢講就話屈榮賢嗰篇嘢，就話呢個五十年不變個原因就係在於咧啊，係嗰個兩地個經濟嗰個嘅差異，所以咧當年咧就話用五十年咧大陸嘅經濟就追翻香港咁樣。咁但係佢個理據咧就係話，哎而家大陸叻過 你啊， 20年就已經係呢個第二嘅經濟體啦。咁仲使乜乜嘢啫？其實人哋都超過咗你啦。咁但係，喂，呢個係一個大話嚟啊嘛！五十年不變嗰樣嘢，唔係基於一個經濟發展嘅差異啊嘛，係講緊民主發展嘅差異啊嘛。點解嗰陣時候有民主回歸呢樣嘢？就係話你中國會用五十年去民主發展，追到嚟香港啦，追到嚟香港呢個 level 啦。五十年後大家接軌，咁樣叫民主回歸嘛。咁但係你而家將佢夾硬扭成係一個經濟嘅差異。 就是、用五十年大陸用五十年去追嗰個經濟發展去追翻香港，根本就講緊大話。即係你講大話， 扭曲咗件事。 講大話，你揾我哋去埋葬，你去即係而係你去去溝人。 咁佢啱咪食屈啊嘛。 係咯，你屈我係。 即係呢啲， 即係你咁，即係好，唉，真係。 咁啊，係咁獻媚，不過又攞唔到咩甜頭，冇辦法嘅，真係。 真係唉， 已經嘔心嚟， 嘔心啊！ 呢啲人好，即係你太熟悉，即係譬如我嗰日睇啊。阿元長嗰啲食飯啊，啲好多講嘢嗰啲，哇！見到有啲有啲，即係啲入場啲握手啲人啲樣咧，衝埋隻手手，哇！握到啊隻手，哇！握到啊嗰啲咧，哇！我保證要包隻手幾日唔洗嗰啲咧，啲嗰啲樣你真，哇！真咩咁啊大佬？咩嗰你集專嚟到咪衝埋攋鞋底？ 我直情係啦， 分分鐘你握到隻手已經覺得哇咁， 係啊，哇！真係好難想象。 你見到啲場面，即係嗰啲人啲樣，哇！真係哇狗人咁樣真係。 即係人大揾完獎，同埋即係咧，我都見到網上有朋友講，其實佢應該係做埋今年、出年都要退休。 要啦，你都講自己七歲又講嘛，老貪老人院啊，自己都七歲啦咁啊。 係啊，送架跑步跑步機去雲院。 喺大陸就係咁嘅走火喂，大陸就係好驚住一啲按摩喺大陸㗎。好驚喎！ 呢個固之然驚啦，但係你送部跑步機去雲院做乜嘢咧，大佬？ 強身健體。 你想啲阿伯死快啲系咪咧？ 唔系拍咗女第二，喂，嗰啲唔系嗰啲阿伯新移民，你全部讲国，全部讲国语啊！嗰啲可能系早 plan 咗嚟香港嗰啲， 即系或者系可能系解放军嚟嘅， 解放 军 嚟嘅， 咁变咗咧就好。 喂，几好笑！你探香港 好跑得嘅， 即系谂住呢啲嚟探香港啲老人院啊，啲梗系见啲香港市民啊，唔系见啲人嚟讲国语，好似去大陆探爷探翻啲农村啊，唔系嗰啲话十几年移民嚟香港，你嚟探做咩啫？ 系 嚟香港十几年咁。你探住乜？你唔探即系香港人。 即系你做呢扎 show 咧，即系。 好唔系，跟住做咗，我都系 好流啊。 系咪特登咧？我觉得系好粗糙，或者系好 rude 嘅，我感觉。咁住嚟系 rude 嘅感觉，好唔舒服。即系你 如果你谂下佢即系所做嘅，如果你当佢系一场 show 咧，你见到有啲乜嘢咧，就系逆线行车嗰啲啦，已经唔尊重你啦，喺你个即系唔睇你主场啦， 恐啲对白好恐吓你啦，香港衰咗，大家提埋单咁 啊，系啦系啦，咁跟住系啦，跟住你话探呢啲咁样又冇诚意，即系又话 唔系 系咯，即系 你而家睇香港， 你都唔系睇紧香港嗰啲， 你睇啲移民落嚟， 你话落嚟听啊嘛，落嚟睇啊嘛。你又不會走，會真係走入嚟香港嗰個社區去咩嘅喎？嚇，唔會走去啊！你夠夠 姜，所以就話大家睇啲相，你 去灣仔出邊啦，你去修頓嗰頭咁樣打個轉頭市，去翻啊彭定康嗰間嘢嗰度飲涼茶一嚿姜就 出食個蛋撻啦， 食個蛋撻啦，冇啊又 去飲啊個啊嗰啲阿伯整杯茶佢飲嘅都好飲啊！即係笑死人啊！真係 咁咪係啦，咁跟住 光阿叔仲我都喝茶嘅，一齐俾饮晒一齐，两个男人 share 杯茶，哇，真系几呕。 跟住又系啦，又话嚟结，即系去庆咁样，又完全系同呢一个记者系无零交流咁 样啦。一几廿里远，啲报道唔到记者用乜嘢翻屋企咧，就唔使啦。 系咁啊，仲有咧，又话去呢个参观啲地盘嘅时候，又唔使戴头盔嘅。 系啊， 即系人哋有温家宝啊、剩啊嗰啲咧，都会戴头盔噶嘛。 应该咁，你公园安全啲 盔。喂，是的，公園安全是一樣嘢啦，而且依個係一套戲，如果你做戲呢場 show 係你嘅 costume 嚟噶嘛，係成套嘅你嘅戲服嚟噶嘛，你戲服都唔著，即係我覺得咧係啊，好冇誠意咯。即係作為一個 show， 可能佢比較單腿一分，我又唔使威，唔使戴頭盔，唔使戴頭盔，我唔使威，唔使戴頭盔，定係佢識嗰啲硬氣功嘅，專奪個頭都裂開唔怕咧。 唉， 即係係第二功能咧，即係今次呢場 show， 即係啲內地官員嚟香港咪演做 show 做好多次啦。今次我覺得就 是 很 good 嘅成件事， 係啦，即係一個好流嘅戲子走落嚟咧，就其實係我哋做乜嘅咧？就係、是、咧去襯托或者咧個係阿梁振英 打戲團團長， 係啦，梁振英， 因為佢之前又話嚟香港幫香港打戲噶嘛，原來唔係幫佢打戲，當然佢主要係 打戲， 主要係做一帶一路嘅座談會啦，係 啦，咁即係。即係梁振英嗰路噶啦， 嗰路啦， 梁振英嗰條路啊， 即 係佢嘅 打戲團嘅團長， 係啦， 咁啊仲話咩喺匯報時候夾阿財爺添，即係頭號嘅競爭對手， 係 中你嘢先， 即 係呢個傳聞啦，唔知認唔認唔到啊呢啲， 係啦，呢個即係嗰個傳聞亦都來自一個即係好有趣嚇嘅一個 source 嘅，係啦，咁就係呢個即係香港01咁樣啦，係 啦， 即係。 大家都會即係佢點樣去解讀呢、這、一個 係 啊，喺即係獨家消息咧， 係啦，哇， 接近呢、這個即係資料來源啊，淨係咩知情人士啊， 係啦，講到哇， 點解會即係點樣放風咧？大家都好多嘅揣測啦，同埋即係都會有一啲嘅判斷。 咁成件事陳長蘇就係啊委員長話六八九打氣， 其實 係 佢兩個，其實係兩個嘅一場嘅飛機 show 嚟， 係啦，即係。即係選舉工程嘅開始嚟嘅，其實 所以係相當嘔心嘅呢件事，即係嘔心兼係冇誠意嘅一場 show， 重要咧，原來係哇係一場神功戲也好點樣，就係幫阿六八九咧，即係 但都使咗唔少錢嘅喎， 係 同我哋啲錢喎，嗰啲大嗰啲布房車卡嘢， 你淨係包場包呢個 grand hall， 喂大佬，嗰啲 大佬咪一定點解包住我冇得食， 係 咯，咪錢就有份夾，咁點搞嘅真係？ 係咯，喂，即係嗰條數有冇即係其實係咪應該啲議員咧，或者呢個審計署嗰個咧攞翻出嚟睇下，依度用咗幾多公帑咧？為咗即係嚇，為你六八九一條友嚇去做一場咁嘅戲，請咗個咁嘅戲子落嚟， 係啦， 跟住又包場，又警察，又封路，又呢樣又嗰樣， 香港咁滯， 係啦。跟住仲要即係咁多人要即係經濟，其實有經濟損失啊！即係 經濟有損失啦，你立法會又要停埋。 你嗰條數係啦，又停工啊，四日咁樣，我周圍沙中線嗰度嗰啲地盤 已經係 條數 喺趕唔切起， 仲要係咪要攤翻出嚟先？ 即係包曬場。 究竟你依度係啦，你用咗幾多錢咧？呢啲係公帑嚟嘅喎，我唔信你梁振英自己揞啊，係咪先？一定 佢啲錢佢出糧都係我哋俾佢出糧啊嘛，大佬啊，都係我哋敲水運糧。你包場你包場我得場食又冇你冇份食，即係好 賣都賣唔到去，大佬。錢係我出嘅，賣又賣唔到去，食就食你嘅。 食飯講你老友馬逢國話啲記者喺區食飯，有外 邊知呢個真係不知所為真係。而記者係佢嗰啲選民嚟嘅喎。 踢到佢撲親啊，驚撲街啊，梗係話啲線踢到撲緊上，撲咗啫，撲咗未？未撲啊？ 大把位嘅喎，根本就見到 未撲翻佢話撲 未撲，啊呢個真係翻， 即係翻即係笑話，再講 再講。 咁啱啱聽過呢首歌咧，就係、是、Joy Division 嘅 Digital。咁呢一個錄音現場版本就好珍貴，就係、是、Joy Division 最後一次公開演出嘅片段嚟嘅，就係1980年5月2日，就喺、是、呢個伯明翰大學嘅一場 show。呢首歌就是當晚嘅最後一首歌，亦都係 Ian Curtis 在世最後公開表演嘅一首歌。咁喺5月2日唱，即係做完呢個演出之後咧，咁佢5月18日就自殺死咗。咁就呢首歌就好講講到絕望嘅，因為其實。因為 Ian Curtis 個人好長期有抑鬱症啊咁樣，變咗佢嗰時啲歌裏面講嘢都好絕望嘅，咁都 feel 到佢唱其實個感覺都係好，令到好悲涼嘅感覺啊！佢覺得冇冇希望，好多嘢都咁樣， 係啦。即係佢嗰個自殺都係因為即係 長期嘅抑鬱症係啊。咁佢一代友後來都好難過到啊！其實作為即係大家應該有俾多啲關懷，應該知道佢隨時有呢種症狀發生，大家應該留意佢多啲。咁結果就係、是。我後生係23歲就係咯，離開咗咁就遺留咗兩張 full album 同埋一好幾首 single 咁樣等等。如果大家有興趣再即係研究 Joy Division 或者 Ian Curtis 咁就我有得到戲可以介紹大家睇嘅。一度就叫 Control 就2007年一套即係、就是、Joy Division 嘅傳記，拍得相當唔錯嘅。另外仲有一套戲就叫做 24 Hour Party People， 咁就係、是、呢套就係、是、就唔係純粹傳記式電影咧，就係即係。是有真有假的一套劇集，就是講翻 Manchester 當時都是 based on Joy Division 有關的一套電影啦。咁、當時在 Manchester 有一間很有名的唱片公司叫 Factory， 咁就係、是、咁都係頭先講過 Manchester 引入了很多音樂人，咁就講翻喺嗰個即係70年代嗰個地方的一個故事。咁當然裏邊咁 Joy Division 喺呢個時間係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人物，裏邊有真有假。咁呢兩套戲，我覺得大家睇翻就可以都。都係有啲認識研究啊。 係，不過你講起呢個抑鬱症咧， 定 係 絕望？ 係，啲抑鬱症咧，即係我又咁啱巧咧，即係啱啱過咗個週末又睇咗個話劇嘅。係，咁嗰個話劇咧，亦其實都係其實係講一個抑鬱症嘅。其實嗰個劇咧，本身嗰個編劇自己就係有一個抑鬱症， 因為而家 都係抑鬱症嘅病人嚟嘅。 因為其實社會越嚟大家可能 open 去認識呢樣嘢，越發現其實住得都係有抑鬱症嘅。 係啦，咁呢一個戲咧叫4.48 psychosis 咁樣啦，咁就即係啱啱做，其實好多世界好多地方有做過嘅，咁啱做呢一個就係香港嘅一個話劇團叫進劇場嘅一個版本嚟。 即係你去買咗劇本翻嚟改編咗做廣東中文。 係啦，係啦，咁其實佢有兩個版本添㗎，有英文版同埋中文版嘅。咁、我睇嗰個就中文版，即係廣東話版啦咁樣。咁其實成個戲咧都其實睇得人幾辛苦嘅。咁當然呢個辛苦係來自嗰、那個那個劇本本身啊。 即張力。 佢嗰個所謂張力咧，就係其實即係嗰個編劇本身啦，叫 Sarah Kane 啦。係 Sarah Kane， 佢自己都係一個即係抑鬱症嘅病人。咁佢其實成個戲咧都係講緊佢自己嗰種抑鬱症嘅狀態。咁佢就係好多時咧都會喺即係凌晨嘅4:48會自己扎醒咗嘅。咁所以佢嗰個戲就叫4:48 psychosis 咁樣啦嚇。咁咧。佢裏面咧係講好多佢喺個抑鬱症嗰種狀態，佢嗰種嘅有少少語無倫次啊，跟住點樣佢對面對個醫生，個醫生點樣去嘗試去以為係醫緊佢，但係其實對於佢嚟講係完全無效啊，完全係即係你個即係覺得個醫生根本就唔了解佢啊，食唔食藥好啊，跟住自己好多嘅 desire， 自己好多嘅壓抑啊，成咁樣係有一種即係、就是、意識流或者係好即係好精神交錯、好錯亂，跟住又即一種即係自殘啊、自殺啊咁樣，咁而。個演員去演繹呢一個嘅時候咧，因為佢本身成個戲或者佢裏邊嗰啲劇情咧，都係一種係嗰種好崩緊嘅狀態，因為佢嗰種好壓抑啊，要爆發啊，但係又有時爆發唔到啊，又唔知想點樣，即係成個好似係有一個有一嚿嘢喺裏邊，好想掙脱你呢個軀殼咁樣，但係個軀殼咧就一路即係包住佢咁樣，咁係睇得即係做演都其實好難演嘅，即係佢要成套戲都係一個一種咁嘅 狀態之下， 啊、即係精神狀態之下咧，我都覺得嗰個演員都好即係好真係好勁，咁而睇亦都睇得辛苦，因為你會 要投入啊嘛，你要 而你係好少可能真係見到真係好似走咗入一個即係抑鬱症病人嗰個腦裏邊。你係可以感受到佢嗰種所經歷嗰種狀態，都戥佢好慘。咁而呢一個即係亦都係啦，呢一個 呢一個編劇咧 ，Sarah Kane 寫完呢個劇之後咧，個戲都未上演咧，佢就自殺死咗啦，廿八歲 都好深刻 嘅，係啊，即係同你頭先講 Ian Curtis 嗰個 case 都係咧，佢再後生啲添， 係 啦，廿三歲，呢個 Sarah Kane 就廿八歲，就即係自殺咁樣啦嚇。咁 因為我之前都有個朋友做電影製創作嘅，又係。即係我淨係唔知每晚我唔記得咗，係啊睇巡嚟睇醫生，但唔知每晚啲幾點幾多分就會扎醒，好得意喎！咁即係我唔明白，我淨係晚晚都係嗰個鐘數會扎醒， 係 跟住瞓唔翻， 係係。 好辛苦，見到佢朋友同食飯，每次即係有時都成日食飯，好辛苦。見到個樣係即係個樣，每日見到個樣一日攰過一日， 係 我瞓唔到，食唔到，即係食到嘢，但係唔全係即係休息唔到，人係好辛苦。 係 咁後來佢就好似離開咗香港，去咗 New York， 即係停咗段好長時間，好似 OK。 係 即係可能你喺嗰個環境之後，你終於識得自己幫自己。其實外人唔係好幫到你，你自己識 release。哦，覺得香港生活好大，咁我去 New York， 即係佢一啲好想去，佢覺得佢因為佢中意做電影，覺得 New York 好開心，咁咪去嗰度住咗幾個月，咁住咗好耐時間，咁樣個人就好翻啲。 係 係啦， 我估但係都係好靠 好睇自己係啦，你唔好轉咗牛角尖，應該就係轉咗牛角尖，翻唔到轉頭，越轉越尖，結果就冇辦法。係係啦。 咁但係我估香港呢一種咁樣嘅咁特色嘅環境咧，即係當你即係 病 好容易病㗎，即係你 社會病，社會咁病態。 係你見到嗰啲咁樣嘅爛 show 啊，即係梁振英呢啲咁樣啊， 歪你完全變咗一個哇，好似振振有詞。 係啊，仲有一個問題就係，即係你會見到有啲情況。即係有其中一啲就話泛民有幾個人就走會咁啊，見呢一個 張德江咁樣 啊嘛，係啦。我其實我冇睇，亦都冇乜好特別去睇佢跟進嗰啲新聞報導。但係我見到佢哋之前有一啲嘅訴求咧，就係張紙咁樣啦，就係話撤換特首， 係啊， 重啟政改咁樣。咁跟住係啦，都有啲朋友點醒嘅，即係話喂，你點可以講係撤換特首㗎？因為你其實基本法裏面根本中央是冇權做呢樣嘢噶嘛， 啊、 中央是冇無端，因為冇一個權力無端端係可以撤換特首噶嘛。 係啦、 啊，即係你最多你講佢呢個人點樣，即係可能係即係唔稱職啊，成啊成啊咁樣，你最多可以講俾佢聽，但你唔能夠開出一個咁要求，因為你開出呢個要求就等於去邀請佢 入嚟 去干預 香港啊， 同埋即係邀請佢入嚟去踐踏基本法嘛， 啊、 基本法都冇一個權俾佢咁樣。咁、啊、但係你為咗即係有時你呢個 A B C anyone but C Y、啊、就去到咁盡嘅。 即係你或者嗰個或者咧個 slogan， 但係你都要貼翻題，你即係有少少， 你唔你 make sense 即係大家冇錯，心裏邊咧其實真係好好想換嘅。老實講，但係我想換，我係 即 係 其實 我係希望要。如果是這樣，我要改基本法，令到香港自己本身有一個機制可以人民去換這個特首，我覺得這樣就通。 是的， 你不能夠喂我好不妥他，喂麻煩你幫我換了他。 我這個 case 只是提議，就說或者說就說不支持他連任，是直接一些在按現在這個 case 來說，這個狀態說又是這個最直接，不要支持他連任而已。 即你這樣都寫得清楚一點，你不要撤換特首，撤換特首好像說現在要換。 是的， 咁第時好啦，如果真係選咗一個即係你班泛民啱嘅， 係啦， 跟住 阿公唔啱，阿爺 建制嗰堆就話喂唔啱口味喎，就叫佢撤換咁樣，照版主換都得噶咯喎，咁樣 係啦，有少少 通嘅， 亂咗龍，有少少亂咗龍， 真係亂咗龍，即係你真係去得太盡，你 A B C Y 啦，難嘅就係，係 啊，真係，即係唔可以咁樣咯。咁但係見到即係你即係係啦，已經係。建制嗰邊已經係咁癲喪啦，咁但係喂，泛民嗰邊都咁樣嘅。 大家應該再清，即係大家要清晰啲點樣去處理，去搞佢，唔好即係哇只野蠻牛咁衝嚟衝去。 係啊，咁所以呢啲咁嘅狀況見到係，即係當你咁絕望嘅時候咧，就真係好容易令人會有病咯，即係有嗰種抑鬱啊、成啊咁樣啊。 係啊。咁先講翻你老友馬逢國先。 我老友馬逢國啊， 好笑嘅。 其實佢唔係我老友啦，第一即係我真係我冇啲咁嘅老友。 我哋啲業界代表啊， 亦都冇，亦都唔係，我冇投過佢票嘅。 我哋冇投佢票，但係佢代表緊我哋。 被代表， 被代表 係啦，所以我唔承認嘅。 係啦，好笑。不啲啲麥線棘到佢，幾乎撲咗陣時，我以為真係撲咗添，但係未撲。 其實佢即係佢個成個狀況係即係嗰個錢係點樣咧？就話佢係一個閉門嘅會議，咁就同嗰、那個即係嗰個內會嗰、那個我唔知咩會啦，就嗰個主席就講話：第一，有班記者成日喺度啊，即係要即係開工咁樣，跟住喺嗰度攤喺度休息，跟住食嘢咧就搞到咧一陣味，周圍都一陣味，有外觀之物啊，烏煙瘴氣啊呢啲咁樣。 這個第一。第二呢就是說、哎、原來咪兜那裡呢他就說那咪兜跟那個入口太近、啊、因為咪兜有很多咪線又同埋有啲記者啦，成日坐咗喺度，咁啲腳啊伸咗出嚟，咁就好容易棘到。咁啊，跟住分別有兩個傳媒都嘗試去即係研究一下呢件事嘅明報啊點樣咧？明報就話，如果啊啲記者唔係長住喺嗰度，而係可能要去另外一個可能記者房點樣？ 新聞中心啊， 新聞中心嗰啲咁樣，要行去嗰、那個即係嗰個會議廳出入口嗰度咧。去，因為嗰啲人出出入入咁啊，你好多時要搏咪咁啊。如果你下下都要咁樣來回往返咧，係真係極之嘥時間。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是、好啦，另外一個傳媒咧就係 check 一 check 啊，究竟個咪兜同埋嗰個即係入口係咪真係咁近咧？係 啦， 係咪真係咁容易棘親咧？ 咁危險，搞到撲 咁而即係有張圖我見到咧，根本哇嗰度闊到咧後邊咧係我諗係可以瞓即係瞓低三個人都得嘅一個咁嘅距離，起碼即係講緊十幾廿尺嘅一個距離。你唔好話俾我聽一個咁遠嘅距離，你即係你係咪即係要兜少少？你都好介意咧。 我主要呢個睇法就係、是，喂，啲記者咁辛苦，連揾個地方安樂食餐飯都冇踎喺個地下度嚟食飯，你喺度趌人哋，搞人哋做緊工作，你人哋做緊佢精份嘅工作， 而佢一定要咁樣駐長住喺度噶嘛？唔通佢係哦， 出去 你撲完咪跟住走啊？ 出去食飯， 落樓下 慢慢嘆茶食飯啊？ 咪咯， 如果好個人嚟踎喺出坐地方冇凳都冇，咁咪踎喺地下啫嘛。 咪佢有啲台凳嘅位嘅，咁但係即係你都會有時係即係多記者上嚟咁都要，即係佢哋都要咁樣啦。佢哋都 啊嘛， 佢哋都唔，佢哋都冇嘈啊，大佬，佢都冇介意。 你夾佢， 你夾佢啊，大佬，有冇搞錯啊？真係。 即係而家啲咩道理？係咪啲歪理？完全係。 即係冇，其實有少少冇人性嘅，即係喂，咁人哋喺度開工啦，長住又要等你呢班契弟。即係出去入入要同你搏咪，咁人哋都食飯嘅、啊、大佬啊，唔通即係行開咗就即係離開咗個崗位，做唔到嘢噶嘛？即係跟住仲有一樣嘢衰就係、是、咧，佢係即係呢個我覺得更差嘅其實，因為佢本身係一個即係係一個閉門嘅會議裏邊，喺裏邊就趌人，出翻嚟咧唔認喎，係 咯， 啲記者問翻佢唔認喎，即係深烤裏邊有人傳咗出嚟啦，跟住佢唔認，即係話其實原來你係即係雙面人嚟嘅， 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即你冇純誠信，係一個議員， 我覺得係 基本嘅誠信都冇。 呢個係一個操守誠信嘅問題，我覺得係更加大鑊嘅係。咁同埋再加上就係 啲成個架構啲人都係咁嘅嘴臉啦。 咁又係，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喂，嗰啲記者係你嘅選民嚟嘅，香港記協係有一票嘅，即係記者係呢個界別嘅選民嚟噶嘛， 即係有好寶貴嘅一票。 即係話嗰啲係你嘅 等。你個等，你個票選民啦、啊，簡單啲 講。選民啦、啊，同埋嗰啲你代表嘅一啲即係業界嘅人咁啊，但係你竟然係會衝住佢嘅利益，係即係。 我只係覺得即係純粹一個人道立場嘅，人道立場你咁樣你怎要夾，同埋話齋嗰度闊成咁，點會撲到你？你眼你睇你眼有事啫，係咪先？又未試過人撲，有試過人撲，我未見過人撲過。 冇啊！ 咁多年 冇啊！ 撲過， 如果有人撲，一定有新聞報啦。 就係咯， 馬逢國撲街咁，點會冇人報咧？ 係咯，即係一定佢喺其他縣都冇人撲過，喺佢得佢咁緊，因為驚自己撲街啫，可能佢小心佢驚。 咁又係， 心虛。 咁又係，咁所以咧，真係，唉。 我反而覺得人好少，好少啲人都覺得我哋咁人道，你記者咁辛苦， 其實真 係 唔 係幾 好笑，亦都唔係好想講呢單嘢，不過真係講下講下就講咗 出嚟啫。 真係太，唉，真係我哋香港人真係。不知道做錯什麼事。We clawed, we chained our hearts in vain. We jumped, never asking why. We kissed, I fell under your spell of love. No one could deny. Don't you ever say I just walked away.The sky, and now you're not coming down. Say I just walked away, I will always want you. 首都唔係咩新歌嚟㗎啦，不過咧聽落都係即係令自己咧 young 少少咁樣啦。Wrecking Ball Miley Cyrus 嘅，咁都幾年前嘅作品嚟㗎啦嚇。咁但係呢首歌我估咧就嗰個 video 就比較吸引過隻歌嘅，即係雖然隻歌都即係 OK 易記啊，成啊，即係都係啦，即係好 pop 啦。咁但係咧嗰個 video 即係佢喺個 Wrecking Ball 上邊即係裸體咁樣喺度，即係喺度。搖嚟搖去咧，咁呢一樣嘢咧，我諗就係嗰、那個即係令人俾人印象深刻一啲。係 啦， 咁但係咧當中嗰個 wrecking ball 咁樣拆樓嗰啲咁嘅畫面咧，哇！今日就係、 是、即係好嘅， 就係、是、啦， 難以置信一件事。 咁驚恐嘅場面咧，今日咧竟然咧無端端喺呢、這個即係佢就唔係有個 wrecking ball 撞冧，係無端端冧，就係講緊城大嗰、那個嗰、那個 hall 啊。係 啊，即係呆咗心嗰刻，成日拍冧落嚟，即係。好彩就冇人困喺裏面，就冇即係人都係輕傷啫，但係即係 touch 好彩冇人冇嚴重嘅傷亡喺裏面發生啫，即 係 可以好嚴重嘅，跟住即係考緊試啊，即係裏邊人喺裏邊做緊活動嘅時候咧，就會走走唔切嘅啫，睇恐怖片咁樣咯，畫面咧哥斯拉一隻腳叉嚟，叭咁啊成個天跑冧埋啦。 係啦，呢個城大嘅湖發光運動中心啊，加2:45就發生咗冧天花嘅事件喎，仲要係成塊冧， 成塊冧啊！ 講緊係3500平方米喎，大佬， 成屋頂砰咁樣，真係。 即係事件中咧，只有兩男一女就受傷，即係叫做即係不幸中之大幸。 有一個即係兩個就係整傷，有一個係喺附近嚇到心臟病定咩？嚇親抬走嗰個係驚咧，即係我見到嚇親嘅呢個現場。 梗係啦，大佬，你點會諗到？ 睇戲 會諗到係咁樣嘅先得㗎。 你估內地汶川地震嗰啲豆腐渣工程一夜就冧曬？ 係咯，就係冧曬喎，係即係幾唔得人驚而發生喺香港。咁但係咧， 城大喎、啊，大佬 係喎， 真係冇屙過咗香港，真係點會冚嘅大佬？ 咁但係咧，即係有人就開始翻舊帳 咧，要查啦，大家 就話點解咧？就係話懷疑咧，就係佢嗰個天台咧，即係就有個係 咪有工程做緊 天台 嗰啲係啦？講翻前物咧，唔係無端端爬冧咗嘅，係即刻有個工程做緊嘅。 而呢一個咁樣嘅 綠化工程係啦， 呢個綠化工程咧，啲人就即係 trace 得翻咧，就係話原來咧，梁振英做緊城大校董嗰陣咧，係去批嘅一樣嘢， 真係唔好彩嘅。 是不是不好彩呢？我都是城大不好彩， 城大不好彩的，有找他做校董， 有 這 樣的校董， 女王說真的，it's bad luck， 唉，真的，真的是不是有關呢？真的，這個真的要可以研究一下，真的， 就是有他找店的，真的沒什麼好收場， 是的，即是說原來他是，等一下先，城大決定在短期內就做這個化乜鬼啫啊！呢個嘢都幾好笑，圈住嘅時候就擦咗啲字喎，即係零廚餘嘅目標關乜事咧？咁但係係啦，即係同呢個綠化天海可能係有關。 係啦，咁就可能懷疑係會唔會係即係你個天海加嘢上時，你有冇 係啦 計過重量得唔得咧？喂，睇新聞片嗰啲鋼筋啊攣曬，即係原來係睇嗰啲即係科幻 片咁樣嘅喎， 係科幻片係啦，喂，或者嗰陣踩冧咗，或者阿便盒衣撞埋去攣曬咁樣嘅， 即係你話係咯，學你話 好驚訝嘅，香港啲嘢點解真係搞咗香港都會冚嘅？點解會冚？ 所以呢啲咁樣嘅科就好常係即係考試或者可能有啲大型嘅即係運動。 哇！平時話考試就話上下拜考試前有啲石屎跌落嚟啊嘛，有啲粉跌落嚟啊嘛，有學生講過已經。即係其實已經有啲唔係好妥當，即係今日真係好好彩，即係覺得。 喂，好好彩啊！真係，即係你 還神啊！幫學生應該今日真係唔係，即係 唔係即係一鑊熟嘅，但聽講即係一鑊熟嘅走，即係走唔甩，全部。 你咁樣成塊冧落嚟，即係如果你係考緊試或者喺度進行緊一啲大型嘅體育活動，即係可能係即係咩球賽，好多人睇緊嘅時候， 玩完講完， 哇！真係不堪設想喎，真係。咁而嗰、那個即係一個承建商咧，似乎就係一個法資嘅公司嚟嘅，咁就即係有50年嘅歷史啦。咁啊，即係承包過呢個亞洲博覽館啊，係電視廣播城啊，仲有呢一個會展嘅擴建工程，香港大球場嘅重建工程， 即係起啲堅嘢，全部都大嘢啦，堅嘢。所以話啲暫時未有事， 係係真係暫時未有事。 咁我唔知嘛，大 係喎。 咁我初步估計又未必真係透過眼，可能我都係主要係實有個工程喺度做緊，有乜諗法？ 但係真係你冇理由㗎，如果你無端整一個綠化工程，冇你又冇計過數啊，成啊咁樣㗎。就城下個副校長就話呢個工程就合規格嘅。 而家香港乜嘢都話合規格㗎啦，你死人都合規格㗎，有邊知有意外唔合規格㗎啫？衣足安全指引啊嘛，所有都話衣足規格，但都死咗人。有咩唔知規格嘅啫？ 係， 即係真係啲説話啲都太官腔啊，聽到係令人家反感嘅呢啲説話。 即係亦都同呢個落雨有冇關係咧？係咪即係嗰個？ 今日唔大，今日唔大雨噶。你大鑊都上個禮拜黑雨，今日所謂嘅雷雨唔係好嚴重。我今日都而家係咪話突然間落好大雨？今日唔係喎，今日冇乜嘢啫，唔係好勁啫。 但係咪因為啲去水去得唔好，所以積住咗啲水？因為前今日就 今朝都有雨，但冇，但唔係有黃雨都冇，即係唔係去到連黃雨都冇出過咁啊？就係 即係咧，我估咧係嗰個起個頂個工程呢一間法資公司就冇事。但是即係咧，後來加咗啲綠化嘢內咧， 係加緊整緊 究竟嗰 part 係咪都係呢一間承建商做嘅咧？係 啦， 同埋即係中間嗰、那個即係係點樣嗰、那個係咯、那個、過程係點樣？有冇 即係要查清楚 啊？成啊又點？ 或者有冇同類嘅工程喺其他嘅大學或者其他嘅地方有搞緊呢啲咧？即係經一事長一次，即係可以好大鑊噶嘛？ 咁但係好似係從未有官出嚟評論任何嘢。 好似阿知道阿吳克儉校長去探啲嗰兩個受傷嘅人，去醫院度探。 係，咁但係譬如嗰啲 大家唔敢講嘢字啩。 張炳良嗰啲雖然就依個就唔係呢個房屋嘅，咁但係即係我唔知啊。咁啊，仲有譬如仲有邊個咧？環保局局長啦，阿 Lens 啦， 關唔關事咧？ 系咯，照計又唔關綠化喎，但係即係環保搞到咁樣，係咪即係要出嚟講兩句咧？ 你知道吳克儉佢嗱佢探望即係最即係探天花事件嘅傷者啊？ 係咁啊！梁振英有冇走去探望咧？通常呢啲 好似冇再講有喎，佢校董嘅前校董 係喎， 係咯。 咁啊，高永文有冇咧？唔知 又冇喎，暫時未有。知唔知啲官提真笑潛曬水行問大家？好似困咗裏面咁，你以為啲官俾人困咗裏面咧？個大冧嘅煙花困咗喺裏面，冇人出嚟。得吳克儉去咗，可能你話未食放題之前探探啦。 係啊， 關心嘅 夜啲食夜嗰 食嗰條話抵食啲 夜啲係啦，或者再夜啲有節係咪咁樣咧？ 最緊要好彩就係起碼即係 check 消防就話冇人困喺裏邊。 係 咁啊！啲學生都話啦，上個禮拜考試聽嗰啲巨響，砰一聲啊，有啲嘢即係啲類似又唔係石屎摸落嘅，有啲嘢跌落嚟啦。咁其實。即暗示其實上禮拜都有啲唔妥咯。 嗯，哇，真係好在冇發生啫。 如果上禮拜考緊試，真係一鑊熟啊！ 真係 final destination 咁樣啊！諗起真係 成間校哇，真係猛鬼學校真係。 係，咁啊真係要整翻個即係有個典禮去，即係叫做少少咋，不幸中之大幸咧，即係慶祝下冇事發生啊。 係啦。 呢首歌就叫做 Ceremony， 即系个庆典咧，就是 New Order 嘅第一首作品。咁呢首歌就系、是New Order 就系当 Ian Curtis 离开之后，咁 Joy Division 个三位成员就改咗名，做呢个 New Order 继续佢哋嘅音乐。咁呢首歌系 Ian Curtis 有份写，应该当时系应该原本应该系 Joy Division 嘅作品嚟嘅、但系佢哋冇制成到，因为喺佢哋演唱会里边有唱过 Joy Division 唱过呢首 Ceremony 啦，亦都有。個 demo 錄咗出嚟，咁喺後來喺 Joy Division 嘅唱片一啲精選碟裏面有呢個 demo 版出現過，咁但係冇 fine tune 冇製成喎，咁就後來就 New Order 就用呢首歌作係嘅第一首出道作品，亦都呢首歌裏面有係 Ian Curtis 就份創作嘅，就慶典 Ceremony， 即係頭先覺得即係冧天花，即係值得真係。即係拍一拍心口，唉！真係執翻身材， 即係叫做不幸中之大幸。因為咧，你要有不幸嘅時候，或者咧，即係無端端即係飛來橫禍咧，其實都好容易啫。譬如咧，即係呢個就岔開少少啦。即係譬如之前呢、這個嚇呢、這個香港眾志嘅幾位朋友咧，走去想喺呢個將軍澳攔截 呢 個張德江嘅車隊嘅時候，哎，點知咧有個路人甲喺附近行過。揸住兩個背心袋咁樣咧，好平民，不過佢亦都好即係本身都有少少即係頹頹地咁樣嘅 feel 喺咁喺嗰度行過。咁啊，當啲警察去呢、這個去擒啲眾志嘅朋友嘅時候咧，就連佢都擒埋，佢真係路過嘅啫， 真係凄涼。即係如果係嗰啲 shoot to kill 環境，即係可能仲出名打瓜咗，咁就啪啪啪，唔好你見啲當地啲恐怖分子要開槍射一下，咁俾人打瓜咗，咁有俾人打瓜咗。 而最慘係咧，即係佢即係俾人撳低咗之後咧，要打翻電話俾老細，咁就話咧，即係 夾咗， 就因為遇到咁嘅事，所以辭咗翻。咁而似乎咧，嗰個老細咧就喺另外一邊就叫呢個員工咧就話：我唔即係佢未必係話唔信啦，佢話。唔該，你俾個電話俾我同個差佬講兩句咁樣，跟住佢就將個電話就 pass 咗俾個差人，跟住個差人咧就再講，係啊，佢而家咁樣俾我哋即係捉咗，佢會遲啲先翻咁樣， 有得翻冇得翻，都幾笑話嘅， 真係好慘啊！真係咧，即係隨時可能會扣人工啊！係 咯，等於你灣仔呢啲人，灣仔就因為改路封路，搞到工都翻唔到，即係你嚟幾日，大家咁翻，不如你即係一人放假。但係嗰放假，大家可能會好開心出去街度歡迎佢啊嘛，咁啊不如消極唔好出咯。喂，放假咁開心，你應該 ceremony 喎，放假嘅歡迎國家領導人嚟，出去歡迎佢攞曬橫額。 事實上都有將軍澳嘅居民咧整咗張橫額喺度噶嘛，即係佢話即係歡迎張德江同志就堵塞香港嘅交通咁樣嘅係。咁係即係 可能等翻出年啦，回歸二十週年，即係大家先放日假開心啲迎接嗰個領導人。 即係啦，如果即係習近平嚟嘅時候咧，咁我估咧，即係我全香港啲 banner 小姐要出嚟啊！ 全香港啲 banner 位咧，今次就黐膠水啊！我唔知道有冇用啦，即係唔好俾人刮嘢。 我覺得咩鋪紅毛嚟封，即係冚落去啊，或者嗰啲攞啲立青成日 去 冚 都唔得。你有嗰嚿嘢喺度，你就可以貼啊嘛。所以咧，佢應該係直情成條中間嗰啲欄咧。掹起， 或者可能嗰幾日要首先要將香港有啲咩啲做 banner 啲鋪頭全部要掃曬先，banner shop 啲下萬封鋪，跟住印到嘢出嚟封曬先。 係，又或者係咧，係啦。 即係英文叫 Mr. Banner、Dr. Banner 啲全部都唔出得街，好似變綠變合一啊 ，Dr. Banner 咁樣就唔得，有翻呢個字眼全部禁，黃色嘢唔可以出現。 係啦 ，banner 呢個字唔出得，黃色嘢唔得，所以嗰啲都圍欄啊。在街上面出現嗰啲欄，總之係同呢一個地面成直角嗰啲嘢咧，全部要拎走曬，花槽嗰啲都要搬走曬。 打小品嗰度符都係黃色都唔得，要改啊，唔可以嗰啲黃色符唔得。 可能而成個獅子山咧都要剷平咗佢啊！ 剷咗梗剷咗先，大佬咪掛到佢上。 即係今次已經扎營噶啦嘛，扎營都唔夠， 剷咗佢。 扎營都即係人，即係阿黃浩明佢哋喺即係山腰都搞掂。都掛到條，我要真普選。 乜計啊？ 真係咧，所以 你全香港出動手都係差人咩？你等我咁多市民，大家好，佢有心仲嚟做一樣嘢，你撳咗幾多個得個大佬係咪先？因為香港宵禁， 所以唔係啊，直情咧，我估咧，如果阿習近平嚟咧，我估即係可能香港即係、就是、香港島戒嚴都唔夠。因為佢所經之處都可能有啲屋啊，會掛嘢啊、山啊、成啊咁樣咧，可能基本上咧嗰幾日咧，全香港嘅人都要搬走幾日，即係強制啊！ 即係好似翻深圳，係啦， 最近深圳啊， 即係好似嗰陣時沙士咁樣咧，嗰啲淘大花園嗰啲居民要去咗一個球場，去咗一個嗰啲營地嗰度 去做隔離咁樣。 係物理號營定咩？嗰個 唔記得咗。 疏咯，就隔開啦。 要總之 即係驗咗輻射咁樣啦。 冇錯，成個香港。即係香港就本身好似一個即係輻射區咁樣，所有人咧都要撤離。 咁邊啲人嚟迎接啊？主席咁你走曬 喎？咁誒有 嗰啲 有妹咁啊， 嗰啲嗰啲有特殊身份嗰啲啦。 係即係嗰 有都係酒會嗰啲。 所有人即係咧，全部都係妹嚟嘅，係啦，即係你星期禮嗰啲啊，或者係佢去探訪嗰啲屋嘅居民啊，全部都係做 檢驗 過出嚟嘅。 即係今次好似譬如話去啊， 其餘嗰啲咧， 張德江嗰啲，啲貴賓都要去咗舊政府總部檢查過你先去得見佢個好正嘅，有個專車車全部。 系 驚啊！你有時嗰啲佢係 V I P 貴賓嚟嘅，都會掩掩嘅。但有一個冇咗女低咗，即係辛苦得滯。嗰只股，我哋以為曾燕子女低啊，曾燕坐輪椅唔使踎低。我哋以為董耀華腳痛女低，我以為。 係。 當年新聞就影住阿法院長講就話：，我咁人女低嘅。我一又睇就哇！點解邊個先？我睇邊個係咪董耀華腳痛？有痛頂唔順，累低咩嚟腳痛啊嘛，唔係喎。 咁所以咧係啦，我估咧即係出年嚟嘅時候咧，即係呢啲 ceremony 啊呢啲嘢咧，全部咧都會係即係預先咧揾好曬演員， 張寶嚟啊。 喂， 冇話嚟啊，冇話嚟。 回雞啊，回雞二十週年。 你講呢啲嘢，呢啲口音天唔慣 嘅。天唔慣啊，真係回歸二十週年啊，梗係咩啦？ 會邀請翻英女王嚟咧？ 梗唔會啦嘛。 Oh, bad luck! Bloody bad luck!唔好一听都惊唔好啊！多谢，唔好搞啊！ 如果冇呢单消息爆出嚟咧，可能都系叫 礼礼义上啊嘛，礼义嘛 系啦，请佢翻嚟， 唔好搞。 而家爆咗呢单 bad luck 之后咧，仲要话人哋系慢疑嘅时候咧， 系啊，唔好搞。 咁就我谂唔就搞唔过啦，即系无谓。喂，有得比较唔好啊嘛，即系你喂人哋一嚟到玩亲民嘅时候点算啊？ 咪咧。 你就要即係嚇，所有 人哋不敢啲板開要將啲風水擺過，又要加啲人行唔識啊嗰啲，擺個風水陣啊，大佬，啲人哋做你係嘛，擺個陣線咧，真係好笑啫， 真係，唉， 點解嘅啫？ 我估我哋咧就會真係要被隔，即係被 咁要演習定會話走好快，唔夠一年嘅啫嘛， 唔夠一年啦， 一年到一年啊，唔係，都係。成以為已經到過一七月添， 係啦，應該係六月三十號啊，七月一號嗰頭咧， 差唔多要喂，你遷徙幾百人， 幾百萬人 啊，講錯咗係啦，要搞嘅喎，開始 遷徙幾百萬人之餘，仲要將深圳或者周邊嘅地方嗰度又 有啲 又幾百萬人又要褪走嘛， 可能有啲嗰啲啱嘅褪落嚟香港參加呢個大移民計劃， 啊係調換， 哇，即係可能。 交換生計劃， 咁你大陸成日有每年過年嘅嗰啲春運好犀利啊嘛，大陸幾億人中國移動緊，大佬 係 幾百萬 好小事 啫，搞掂啊，特事特辦。 到時又有高鐵啦，起好未咧？ 起好未咧？話通得車未咧？ 未起好都要起，都要得啦。 通得嘅，通得照上住先。 係啦，即係用高鐵就將香港幾百萬人咧就換，即係上咗去上邊一啲咧就走翻 落嚟啦。試嗰條鐵路究竟可以叫 負荷有幾強？係啦，那個容量同個流量可以有幾大啊？ 冇錯。 唉，咁啊，真係到時真係要開有一個 ceremony 啦。如果係佢咁樣嚟嘅時候就 即係其實佢都我都相信佢會嚟。 係。咁但係咧講起 ceremony 咧，今日其實都仲有一個好緊要嘅 ceremony 嘅，就係咧呢個蔡英文啊， 就就職 就就職啦。 係啦。 唉，咁啊，你有冇睇咧？我就完全冇睇。 我睇咗少少。 係。 我有睇到佢，即係我睇到佢送 送走阿 馬英。阿馬英嗰度有接佢入嗰個會場。 係 係。跟住第一輪就送咗阿馬總統上車，跟住影佢坐低簽嗰個行政命令。 係係係。 嗰啲梳落我長頭揦揦。主要我記得今次佢嗰個就職典禮好有趣。 係。 即係佢出入個會場，當然你呢啲就職典禮有好多。娛樂表演啦，佢揾埋啲係好 indie 嘅，即係好台灣好嗰本，即係啲唔係話大家覺得好主流好，話啲巨星去表演，去揾啲即係當時有份唱呢個太陽花，揾嘅嗰啲學生嗰啲樂隊。 有冇揾張元去唱咧？ 好似又唔好留特別留意呢排，係因為今嗰個 show 嚟，即係唔係個 show 係嗰個表演好似夜晚先有嘅，咁今朝未有嘅。 哦， 我見到佢就係好，即係個感覺就唔係話啲哇嗰啲即係。好然呢啲官總統就職一定係哇好犀利好抖，咁我哋好 down to earth 覺得係 好平實嘅， 好平實，好唔即係唔離地嘅。 咁啊，馬英九 感覺好好，我覺得。 咁馬英九有冇同佢握手咧？ 有啊，飲都有嘅。 哎呀，咁啊大鑊啦！咁邊個同馬英九 喺度攋嘢？ 即係佢第一日啊就職就要同馬英九握手， 禮儀上都握過手啩。 唔老禮喎咁樣， 佢 OK 嘅應該， 或者可能整咗塊膜喺度嘅咧，手度咧隔一隔㗎啦，即係一壓完之後即刻搣甩佢咁樣。啊，即係呢一個 ceremony 咧，即係即係如果係好平實咧，就真係似佢嘅 style。 平實嘅平實，即係咁覺得就係，即係對於台灣人嚟講，今係一個新嘅一個好新嘅一個開始。係 第一個即係史上第一個嘅女總統啦。 係啦， 嚇咁啊！亦都係 即係佢佢處事嘅方向，希望大家會令人覺得有一個煥然一新嘅感覺。 同埋即係你真係有一個即係政國政黨嘅輪替啦。 即係呢個覺得又真係好好。你馬英九即係你以前國民黨，之前你陳水扁做得差，民進黨踢你落嚟，今次你又即係你 都係我覺得 馬英九你又冇做冇乜做過咩大錯，但係做唔到嘢，同埋亦都令到成個社會氣氛。唔得，我哋要改。 同埋俾人有感覺係奶共啊嘛， 奶共 係 啦， 係 啦。 咁嗰啲咩服務啊？ 起碼就真係台灣可以用到選票，我俾一個機會你做，你做得唔好，我可以踢翻落嚟。 係啊，即係 呢個感覺係大家好學香港人，大家都希望有呢樣嘢。 即係啊，香係啊，即係 睇到大家所有流曬口水。 所以咧，係啦，香港就好期待有呢個 ceremony 啦。咁就暫時都未有咩機會啦。咁就望梅止下渴咁樣先啦。即係就聽下啊，當時蔡英文。佢選即係嗰個競選嘅歌曲係點嘅咧？ 這是充滿希望，我們的台灣，因為有夢，所以無同款。讓我們點亮每盞期待的眼光，一起回應世界的呼喚。充满自信威风的台湾，随着时代继续地流转。 让我们点亮梦想紧靠的港湾，向每个人热情的召唤。 百种想法。 呢一首咧就叫做亮点啊。就是这个如果他英文叫 Light Up Taiwan 这样，那就是这个蔡英文竞选的歌曲来的。其实呢你看到他那个组合呢，就是他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音乐人啊乐队啊这样，其实都真的很 indie， 你不见不到那些很大名，你不会见到蔡依林啊， 不会用那些咯，不会见那些的，不是那些，即是不是那些巨星， 是啦，即是他最即是最多即是见到啦， 因为其实台湾本身有很多市 长乐团 啊，这个都很有名的，是独立乐队， 独立乐队，那灭火器乐队又是灭火器乐队呢，就是这一个呢，就是呢個《倒敘天光》的作者嚟嘅，即係嗰陣時，即係呢個都是反復茂嗰一期啦。 係啦，係啦。 咁有一個知名音樂人咧，叫陳明章，就唔係香港嗰個陳章明啊，陳明章。 係。 咁有一個咧，其實叫豬頭皮嘅，好在就唔係姓七。 係啦。 咁但係咧，都見到 呢啲喺即係睇好多台灣啲音樂節，呢啲嗰啲台灣好多大音樂節都見過，睇好多名。 同埋仲有一個咧，叫做雅雅伊啊，泰雅族嘅女歌手啊。咁同埋咧，聽到即係其中有一句半唱半 rap 嘅一個女少，即係女仔啊。咁就呢個白瑞宇啦，咁啊八歲嘅啫。咁喺呢個學運街頭嘅獻唱，即係喺即係曾於呢個學運嘅時候咧。獻唱過《倒敘天光》嘅咁樣，係啦，咁係啦，有好多亦都係啲金曲獎嘅得獎歌手啊，台語嘅男歌手啊，剩啊咁樣，咁你見到係好即係好獨立，同埋好多元嘅，你見到即係有多好多佢本身 即 係 唔 係 話用啲星光熠熠嗰啲，所謂用啲 係啦， 揾下周杰倫啊嗰啲， 係 我又唔係玩嗰啲，唔係 嗰啲喎，完全冇喎。 啱 feel 啦， 系啦，又唔會有李宗盛啊， 唔 係 嗰啲啊，啲教父出嚟啦， 係啦，唔係噶。咁佢即係同埋你見到佢裏邊咧，都有好多其實即係唔係話啲好即係哇講到天花龍鳳嗰啲咁嘅嘢，但係都係講翻即係佢對於即係台灣呢片土地嘅一種嘅愛護啊，甚至乎好環境嘅愛護。 唔係，歌本身個結構都唔係話啲哇好大歌，哇起曬好勁嘅 strings 啊，啲唔係嗰啲都好。 即係唔係 We Are The World 嗰啲係啊，唔係嗰啲哇嗰啲，唔係嗰啲一嚟哇聲嗰啲嘢。 即係佢 好舒服嘅成件事。 嗯，就譬如佢有一段咧，即係嗰個 chorus 好多時重複嗰個就係話，譬如一首歌沿著青春的海岸，唱過歲月，唱出時代的繁華，不免驚惶，用遮瞞嚴毅的性命，唱遍天下，唱出堅定的步伐咁樣，即係啦，即係好有嗰種即係好勵志啦，但係亦都係即係feel， 即係其實我一路聽嘅時候咧。是有啲感動嘅，即係有少少，甚至乎咧係有少少，即係啊啲眼有少少喺度震下震下咁樣嘅。即係咧，我諗緊喺香港幾時先會有有一即係有一首咁嘅歌咧？即係唔係話首歌嗰個即係唔係首歌嘅問題，而係你本身有冇一咁嘅制度，有冇一種咁嘅環境令到。啊、有一個即係總統或者特首的候選人啊，佢會自己即係整一首歌咁樣。 即係香港 就唔係啲 選舉啲人頂到戰嘅時候，啲歌咪二次創作咯，攞啲難歌嚟改咯。有時啲唔同嘅政黨都有嘅。 都唔係㗎，好似嗰陣時阿梁振英咧，上一次去參選嘅時候係有首歌嘅，不過冇人聽，即係冇人理佢咁解啫嘛。都係一個即係知名嘅音樂人所做。係 咩？ 係係啊， 即係慘做都冇人知。 係啊， 即係慘都冇人知。 咁啊，系咯，即系啦，我你同埋佢嗰種，即係有一種係咯，佢有好多 percussion 嘅。 而家先明白，因為其實台灣人求變啊，咁台灣人而家其實已經即係對於呢啲咁嘅佢啲好本土呢啲好獨立嘅樂隊係先係佢哋最中意嘅嘢，已經唔係做啲天王巨星嗰啲。即係唔係得罪嗰啲全部翻翻大陸揾錢揾有幾多係有啲就係台灣嗰啲。 喂，嗰只咪真係似係國民黨嗰只。 嗰啲啦，係啦， 呢一啲咁 打曬鑼鼓 啊，咁鬼即係即係又。 即係你要睇下民情，而家啲年青人就係要嘅嘢，唔係仲聽嗰啲天王巨星呢啲。嗱，董子健好有名嘅，葉方都好有名，喺嗰個界別其實唔係流嘢嚟嘅，好有名，玩得好好。 係咁，但係亦都係其實好啱翻民進黨嗰種嘅感覺嘅，即係比較小眾一啲啊，比較係台南一啲啊。係 啦， 佢有好多嘅即係閩南話嘅一啲歌詞咁樣嘅。咁呢一首就係咯呢一首歌啦。咁嗱，其實咧。我想仲有一樣嘢好有趣嘅，即係頭先我哋聽完咁多，即係我哋之前揀嗰啲歌一困落去咧，其實嗰個 sound quality 呢首歌係相對係比較朦嘅，即係冇咁靚聲嘅， 即係冇話捉令佢冇搞嗰啲。 係啦，即係佢好 raw 嘅有種感覺係，即係甚至乎佢嗰個 mastering 咧都冇做到咁大聲嘅。頭先我係即係播嘅時候咧，我係擁大咗先至同翻自己之前播嗰啲歌個 level 差唔多，佢係相對比較細聲，即係佢咧。 就唔係做到一種好哇好 polish 啊，好 commercial 啊嗰種，佢保留翻嗰種 raw raw 地啊，其實有少少衰聲添，其實佢比較朦嘅。 或者會唔會可能佢都唔係話用好多錢用哇咩好頂級音師啊乜乜嘅嗰啲哇大咩著名天 又唔係好關事嘅， 唔係揾嗰啲嚟做， 我覺得唔係太關事。 即係佢刻意想有啲咁感覺。 我覺得係咯，因為呢個你要做到佢好靚聲啊成啊咁樣咧，其實都唔係錢嘅問題嚟嘅，即係真係。你嗰個取向嘅問題啦，即係亦都唔會話爭好多錢，唔係話要哇做到嗰種靚聲就要俾多好多錢，我覺得就唔係嘅。但我即係反而係即係取其比較 raw 嘅狀態，咁就咁就去啦咁樣，我覺得有少少係咁樣。 即係太即係總之配合翻成個方向、成個感覺。 咁呢個亦都啱嘅喎，即係佢唔係呢一隻即係 polish 到成咁樣，咁你見佢今日都係一身即係素。即係唔係素服啦，咁但係一身好素嘅顏色，白色衫一套咁樣， 好 plain 咯， 好 plain 個頭又唔多搞咁樣，即係甚至好似唔係好梳咁樣，咁樣 係咪都咁嘅樣㗎啦？ 係啦， 報紙就話今日著咗對高踭鞋嘅， 哦， 比較少， 係 OK。咁就係啦，咁就 即係莊重咯，最緊要尊重翻個場合就即典禮，係 啦， 你尊重翻個場合， 嗯。咁而咧，裏邊亦都冇講嗰啲咩九二共識啊、一中原則嗰啲咁樣咧，其實都幾正嘅，即係咧，即係見到即係如果哇～即係香港人咧，有時某我唔知啦，某啲香港人啦，或者其實都唔少香港人，其實都啊，即係如果係台灣能夠有權可以即係抗衡到大陸，或者可以係即係嚇唔使即係睇佢面色嘅，其實你要有少少投射過去咧，係會戥佢哋高興啊，或者係會啊，如果我哋都可以咁就好啦咁樣啊嘛。咁當然啦，即係香港要即係去到台灣呢一種咧，都要靠自己嘅爭取啦。咁而家好多時即係香港自己爭取唔到呢啲嘢咧，亦都同香港人自己有關嘅。係 啦， 咁啊， 因為加埋好多即係個土壤問題，我哋成日都好中意講個土壤、個空氣問題啊。台灣呢樣嘢真係好，即係覺得都即係覺得即係嗰個選票幾嘅香港，你係時點樣住？你攞翻選票做乜？你冇心機去投票嘅，你投票乜啫？ 系啦， 冇作用噶嘛！你會真係除咗做場 show， 大家幫你會做台橋。 即係其實嗰、那個即係之前好耐抌低都冇講嘅就係呢個八三一嗰個效果係點樣咧？即係嗰個方案就係、是、咁，到時好啦，咪我即使開放曬俾你哋，即、就、係、是、一人一票直選可以投票，但係揀嗰幾件就已經預先篩選咗，咁就可能得翻，譬如用翻呢個例子，梁振英啊，跟住可能係。葉劉再加個林鄭咁樣三個，你揀邊個？ 係 啊，你點投啊，大佬？即係投 胎啊嘛，就 咯，死咗好過啦，係咪先？即係點投啊？ 唔係咯，通常就冇 Donald Trump 出嚟， 有都入唔到閘啦，即係出唔到閘，出唔到閘啊， 出唔到啊！即係你估俾我咁，咪即係出到閘？即係你個自由就係。民主國家 做乜柒？即係佢做戲都唔會做噶嘛，而家佢都唔會即係或者有嘅，佢咪整多件湯家華俾你揀咯，可能。 你排除咗胡蘇珍，係瞓 排除咗 叮 咗 啦，已經俾人叮咗，微博都俾人叮咗啦。 係咁，你點揀咧？呢就四件加梁振英、葉劉啊、林鄭加個湯家華咁樣，哇！真係唔正，唉， 冇得揀， 冇得揀。咁所以咧，一聽到呢啲歌咧，就真係有啲感慨，即係。即係嗰種感慨係來自，即係今日冇，將來都冇， 係啦，唔會有嘅。 最慘係呢樣嘢。咁當然啦，都係嗰句啦，要爭取啦。咁但係即係嗰個爭取究竟要幾耐啦？條路有幾長啦？中間要付出幾多代價咧？都 咪有， 都有啲令人沮喪嘅。諗到呢啲嘅時候，咁跟住又去翻嗰個抑鬱位啦。即係究竟會唔會抑鬱咧？唉，真係。 所以香港搞法真係越嚟越即係個。即係所謂個社會嘅病係成日好難，即係好多病，啲病就唔係話睇下醫生解決到個問題，啲病係啦。 咁啊，即係佢好多嘅 notable quote 啦，今日即係佢嘅演說嘅傳聞就係、是，即係其中一個就係話呢個解決問題就唔係呢個領導人嘅，就係、是、啦，唔係一個領導人 同埋我覺得 嘅問題。 而家你啊， 唔係領因國家唔會因為呢個領導人而偉大。是全体的国人的共同奋斗才会令这个国家伟大。而且 他真的会几 pay attention 给现在所谓年轻一代。 嗯、 但是香港政府就是对香港年轻一代废青来的。不会听他们的说话觉得你们懂什么你年轻 人。是你要什么呢找紧国家一代的机遇。你就跟住出去啦，去即係跟去嗰啲嚇沿路嘅地方，一帶一路嘅地方，去嗰度去揾食啦咁樣。 出嚟就話你搞事，即係你出嚟又你搞事， 係啊， 即係唔覺得你係表達緊你嘅一啲 聲音你去聽嘅冇嘅， 同埋係你即係逼住你一定要走呢個跟呢、這個即係、就是啊、中國大陸嗰種嘅發展模式。 你就執輸啊！你又要埋單 啦。係啦，你就即係叫做找唔到機遇啦。咁就叫做廢青啦。係啦，咁、啊、所以咧 幾個風格幾唔同， 係好唔同嘅，係啦。咁所以咧，唉。幾時香港才有呢啲嚇？有一個咁樣嘅自己選出嚟嘅總統，總統啊不如噏，講到好勁咁樣。總統即係嚇啊，幾時先要有呢咁啊，真係大家即係用念力啦，我哋 期盼下 念力就立國啦。我哋而家就改咗新嘢啦，就唔係抗共啦，係啦，立國。 所以出年咪就七月一號時，即係趁遷徙人嘅時候，我哋 就順手 霸咗第二個地方搞過啦。 翻深圳咁啊！哎呀，顶 多特区 喺深圳就立国， 摆第度都前海咁多地方， 新概念啊！呢、這个真系系咯，攞上面嘅地方嚟立国，哇劲！ 唔系咁，地方上面多啊嘛，大佬香港咁 bad， 仲点？ 咁又系 劈咗上面做乜？ 香港就太多土地问题啦，大陆就可能会 多到 好多，系啦， 做咩迁徙嚟嗰啲咩沙漠嗰啲？ 大西北 大迁徙嗰啲，哇！记唔记得咗添？ 即係你咁中意立國啊、 我哋不如香港可能就係出年大家香港回歸送大陸送俾香港禮物，大家全香港700萬市民去參觀一帶一路，去嗰度參觀，咁香港就係舉行嗰個典禮。 係， 打路未大家一齊去咯， 哈薩克咁樣， 唔一定攤得咁大咁啫，打路好多地方啊。 OK。 小心啲，你唔好遇好似好似 Tony Stark 咁俾人捉出去，就搞俾 Iron Man 出嚟。攞全香港禮物就可以送你去睇。等於阿哥 去一帶一路沿線的機票一張咁樣啊， 可能坐火車陸路行。 佢但係嗰啲禮物嗰啲錢其實都係我自己的錢嚟嘅啫，即係自己俾自己嘅。 自己買旅費 係咯，自己買旅費嘅啫。 坐火車上去試高鐵去咗落車行咯，沙漠， 但都係 感受到個大漠嘅風情。 即係如果係公帑嘅時候，咪即係又自己錢。係 咯， 唉，好啊， 都好啊，攞自己錢自己開心啊嘛。而家攞嚟整減咗水嘛，搞 係 咁啊！我哋。開心唔到嘛，公屋翻唔到，飯食唔到，你老婆咁幾淒涼真係。 咁又我哋咩啦？即係我哋就幻想一下，即係嚟，即係一年之後， 好快嘅啫。 之後係啦，當呢個習近平嚟香港啊，呢個視察香港回歸20週年嘅時候，會有啲咩措施咧？ 出定一本 manual 俾大家去學習點樣做咁啲應變啲 protocol 嗰啲要應變噶嘛，大佬。 係。 因為你咁諗天花都發生到，你又你大佬你咪要演習埋呢樣嘢香港。 咁又係，咁又係。 地震咧就嚟演習埋噶啦，可能要輻射啊等等都要做噶啦， 咁又係。 小心係咪咁？點你遇到即係揦濕零洗咩點算係咪先？ 咁又係輻射啊、大亞灣嗰啲真係好容易嘅啫嘛，其實。 咪咯， 好啦，時間差唔多啦， 個禮拜再見啦。 OK， 好啦，拜拜。